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蔡英文总统演讲的时候提到自己的政绩，说到购置我国驻纽约办事处大楼是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要求的。不过前总统陈水扁质疑蔡英文当时没有经手。蔡总统今天说他的演讲内容有错，这几天回去查了资料，印象确实记错了，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蔡总统提到购置纽约办事处大楼是在尤锡坤担任行政院长时拍板，后来他当行政院副院长时召集过行政院对外工作小组，但这和购置大楼没有直接关系。他再次感谢当年民进党执政团队、尤锡坤的正确决定、外交部同仁的坚守岗位，正是台美关系能够持续深化、台湾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最主要的原因。高雄市长韩国瑜21号受邀到美国商会演说时，口误把美侨俱乐部说成了美国商会。他提及自己大学时代在美侨俱乐部当警卫，说他的大学生活费是靠这样打工来的，所以他与美国商会结缘甚早，特别感谢美国商会。台北市美国商会执行长傅维廉今天说，很多人都搞混，也常接到民众打电话来问美侨俱乐部，这是非常平常的事。至于韩国瑜在美国商会演讲的中英文夹杂会不会令人困惑，傅维廉说很高兴也很欢迎看到任何人尝试透过英文表达，付出努力才是重点，不会批评。韩国瑜今天强调他的薪水是美侨俱乐部发的，怎么不知道，只是美国商会很多会员都是美侨俱乐部的会员，为了拉近彼此距离并且感谢大家，所以提到了美侨俱乐部，这只是一个情感互动，连这个都要放大检验，实在不可思议。媒体报道蔡英文总统阵营评估台北市长柯文哲如果持续炮打蓝绿，台湾民众党的政党票将从刚开始的25%降到10%以内，行情开高走低。柯文哲今天指出，敌人要的就是我不要的，敌人不要的就是我要的，自己非常清楚。立法院多两席少两席又怎样，不要为了小小利益丧失价值。柯文哲的脸书粉丝专业人数持续减少，媒体询问是不是两岸论述导致柯粉转向支持蔡英文。柯文哲认为自己在美国考了65分，中国也考了55分，蔡英文虽然在美国考了85分，但在中国0分。韩国瑜还没进华盛顿，有办法进华盛顿还活着回来才算过关。两岸关系属于相当困难的国际局势，中美两大强权过招，台湾必须务实求取平衡。日本同样夹在中美之间，蛮痛苦的，压力也大，用日本当个基准点再上下微调，应该就是台湾国际战略最省力的一个战术方式。彰化市彰美路上的第六信用合作社今天中午闯入一名持枪歹徒大喊抢劫，行员按下警民连线，远警随即赶到，歹徒立刻往外逃逸，警匪追逐了200公尺，抢匪开了一枪，最终还是由警方制服带回警局侦讯。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3点，跌幅1.74%，来到10354点，成交金额115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476点，跌幅2.3%，202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0点，跌幅1.55%，191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6点，跌幅1.26%，28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7点，跌幅1.15%，8295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8点，跌幅2.94%，254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1点，跌幅1.65%，3058点。日本富士山今天一起登山意外，一名女性死亡。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这名年约20的女性，日本时间上午7点左右，跟随其他团员想要攻顶富士山，却在接近山顶附近步道给落石砸中死亡。警方调查，死者是从山梨县富士吉田市这一侧登山口入山。山梨县政府还在检查富士山登山步道的九合目到山顶这段步道，现在暂时无法通行。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都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今天东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猜猜我是谁？ 运芬，你干嘛捏着鼻子啊？ 今天不是要唱金包银，是不知道哪来的脚臭，太刺鼻。 脚臭就穿 Easy Fit 抗菌除臭袜。我是德展棉业执行长张慧英， 我是夏运芬。Easy Fit 通过 SGS TTRI 双重认证，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价格公道，买到赚到。 快上网搜寻 Easy Fit 德展棉业。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冰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这样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他们是 The Lemon Twigs。这首歌叫做 I Wanna Prove to You，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有一些人在日本打卡，可能是因为他们去听 Summer Sonic。 所以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歌单就为你送上今年会在 Summer Sonic 登场众多众多众多众多组艺人当中的一小撮人。头很痒吗？ 嗯。 你今天是很爱困吗？ 嗯。 为什么呢？ 好累哦。 你昨天在干嘛？很晚睡哦？ 也没有，还好。 那怎么会这么累呢？ 睡很少。 那你要不要先趴下来睡个午觉？ 我刚刚已经睡个午觉过了。 好，已经睡个午觉，然后你现在还这么累？ 嗯。 然后又冷。 嗯，又冷又累，饥寒交迫。 你有饿吗？ 就还好了，没饥 了。你有神神吗？ 神神是什么？ 神神就是有点倦怠啊，累累的这样子。 嗯，你说对工作是不是？ 不是，就人的状态，肉体、肌肉、全身的状态。 对。 I'm afraid 你是感冒前兆。 不是啦， 你只能 swag 午觉，你不能，你有 swag 感冒。Just forget the world. I'm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说我们一起帮帮你吗？需要大家一起帮帮你吗？任何的问题欢迎你留言在飞利的梦 APP 上面，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有人好奇，你有去听方大同的演唱会吗？ 我吗？我有啊。 他有啊。 怎么了？ 可能想问你喜不喜欢，满不满意，感不感动。 方大同的声音就是 无可挑剔 啊。噔噔噔噔噔，他那天晚上状况不太好。 是不是台风让他心情有点乱？ 我不知道，反正状况不是太好。 那蛋堡状况好吗？ 蛋堡状况绝佳，他们尬聊笑死我。 他们尬聊聊什么啊？ 真的很尴尬。 就嗨这种吗？嗨，谢谢你邀请我来，谢谢。 对，然后方大同问说蛋堡，还蛋堡当主持人，然后问说，方大同你最近在做什么？我说哇，我没有看过蛋堡这么外向。对，然后你知道。你知道内向人遇到内向，然后内向人就是 一定要有人跳出来就对了。 方大同就是从头到尾没有直眼神，似乎没有直视蛋堡，一直就是看着前方的地板，很妙。 这么害羞， 嗯。 那这个对话怎么做 ending？ 对话 ending 是方大同说，因为他们蛋堡其实有说，其实我跟方大同不太熟， 嗯。 然后蛋堡最后他们两个彼此讲完说最近在做些什么事情之后， 嗯， 方大同说。现在我觉得我跟你比较熟了。那蛋堡说对比较熟了，是。他说谢谢蛋堡。 然后蛋堡就下降。 没有下降，就走下去啊，就谢谢你邀请我来，谢谢谢谢。 我觉得你太太的发文也蛮好笑的。 对啊，他就是看到蛋堡以后。 2019年8月24号晚上9点钟。 嗯。 卡提亚得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而且还在演唱会现场，然后就发那个文。 对，他震惊到他当场发文。9点钟，我知道了，原来蛋堡不是团体， 蛋堡是一个人。他还想跟我辩，你知道吗？ 这个要怎么跟你辩？ 他还说， 蛋堡感觉起来就是 一个团体， 团体呀、 啊。大家好，我们是蛋堡。 你没有他举例哦，他说你看顽童，你看顽童就是团体啊。 这只是举两个字而已。 对， 我以为他举食物，比如说糯米团， 不是 糯米，然后他是个团体这样。 哎，对耶， 我以为他这种食物路线， 没有，他只是觉得他的思路是在想，就是在唱 hip hop 的人 然后 好像都是团体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热狗啊，热狗是一个人啊。 而且你们那么常一起看热狗？ 我说没有啊，热狗是以前的、 啊。而且热狗是食物啊，还是一个人？ 对，没有，就是旧的，以前的。 以前的。谁咬我啊？ 大鸡啊，大鸡一个人，熊仔啊，熊仔一个人，举例举到打脸打得啪啪响。 这个帮帮忙，可能比较常参加婚礼的你可以帮忙求救求救，婚礼致辞到底应该说些什么？ 祝两位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今天会是一场很棒的婚礼。 婚礼致辞是不是什么某一方的好朋友要上去讲话？是不是？这不是国外比较常有吗？ 对啊，对啊， 台湾有哦， 台湾比较少吧。不是看新人有没有这个桥段嘛？新人 想要这个桥段， 对啊，想要这个桥段的话，你就想想有什么好笑的那个啊。 可是每一次看美国电影，好笑都是因为他把一些不该讲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新郎新娘脸就会很臭，然后盯着他，然后就一直喝醉很嗨的。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战力喜剧来讲，当一个段子来讲，目标是这个样子。 把你外包给黄豪平，嗯，然后就念他的段子，然后付他钱。 不是啊，你可能可以找一个很会写段子的人，然后你跟他分享一下，就是他们的，你总算跟新人有关吧？你自己在上面讲一个段子干嘛的？哦，然后跟新人有关嘛，就是讲他们一段轶事、啊，然后把它编排成就是好笑好笑的， 压力好大、哦。 这也是一个，哎，这是喜剧演员的 额外收入是不 是，对，额外收入时机耶。 是 Sam Fender 这首 Hypersonic Missiles， 帮帮忙， 有没有缩小雨衣的好点子？ 缩小雨衣， 他觉得雨衣很占机车车厢的空间。机车的车厢，你说装雨衣，你还要装什么？ 哦，可能有些人会装个安全帽，就很难再塞其他东西 了。雨衣已经可以压很扁了，你还要它多小？你是什么雨衣？钢铁雨衣是不是？ 它可能是比较厚的那一种吧。 很厚的，可是在卖它还是可以折成那个样子，一定是你没有认真折它吧？然后你要压那个空气，它才会扁啊！你是不是悄悄就把它放进去？ 对啊，因为拆开了以后，你要再折回原样，其实有的不容易啊，对不对？ 对，就是要有耐心。嗯嗯嗯。 团体呢，拼法是 C H A I， 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念 Chai。这首歌曲叫做《Boys》，渣男。专辑 Started. 你创造无限惊奇，最造男团 CDO 8月31号第一次演唱会，台大综合体育馆。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冷气怎么自己开了？扫地机器人也自己动了。洗衣机耶， 哎，老公，该不会是你在搞鬼吧？ 哈哈，LG 智慧家庭用手机就能远端操控全家电，即日起购买 LG WiFi 物联网智慧家电，好礼送不完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 LG 智慧家庭联想节。 哦，好厉害，大苹果可以塞进去耶，香蕉和红萝卜也在里面耶。 哎呀，你们把弟弟的 baby bill 都吃完了， 好好吃了。 法国有机鲜果泥 baby bill， 百分百天然水果蒸煮，不加糖，不加色素，最多专业有机认证，全台妇幼通路都买得到。法国有机鲜果泥 baby bill，baby bill。 Hello， 我是沈安，这是我的新歌《每种》。 就当我们撑不到最后。 关注我的专辑《梦里的梦》最新消息，请上 Facebook、IG 搜寻沈安。 我们是 Crispy 最爱团。 宇宙的角落，我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一天一天。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周末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陪你2个小时。今天这个小时呢，为您送上今年日本 Summer Sony 里面有参战的歌手乐团的作品。同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所以如果你需要帮帮忙的话，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你那浓浊的呼吸声， 冷啊，冷，真的冷。 你知道为什么冷吗？ 为什么？ 因为刚刚进广告的时候你忘记做运动了。 对，我要补做。I just passed it, my life, it's Mildory. What did you see? Thought you were dull. Tell me, just about it, talking to the star. Kimi ga shite kureta no ashita.The change that we view. Don't hesitate, die, drop the show. Maybe I just like you, but let me freely choose. To bring our best, to lose yourself, to be naked, to spread the wrongs. These you know, nani, shtate, mo, nani, wo, yate, mo, shtori, koto, no more. But I must stop for something, todo. Wallet Sweet and Sore。 现在的你也是有点昏昏沉沉摇摇晃晃有气无力吗？有人给你的建议是，你需不需要个科学七分钟来振奋你的精神呢？哦，他已经离科学七分钟很远了，那个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他了。蛮久以前呢，诚实电影预告院有讲过一部片，然后那时候我看预告还蛮期待的，想说会不会是很变态的一部片，尤其里面有一个很会演戏的伊莎贝与培哦，然后跟那个超杀女演的亲密室友，就是那个伊莎贝与培故意把个包包忘在地铁上，然后就诱捕一个女孩，然后到她家就是归还那个包包。过完包包的时候就说，你真的很好心，你要不要进来喝杯咖啡，然后开始聊天，然后跟他越来越要好， 越来越好了，就发现就哎呦，他家里面有成千上万个包包， 一模一样的包包 都是让诱捕陌生人回家的。 对，然后包包背面都有脸，说这个捡到人，比如说他就捡欧马克，然后住在台北市哪里哪里，然后第二个捡到可能是吴玛丽，然后住在哪边。哇，那部片真的是哦， 你去看了？ 我在家看的啊，因为现在那个 Sketch Play 嘛，还是买 video 忘了，已经上了。 十一月玛丽电影院可以讲是吧？ 哇，根本没有办法进去玛丽电影院 啊！为什么？ 普通到一个不行。我跟你讲，这种不上不下的最烦了。要么就是要烂， 要么就是烂到可以讲。 对，你就一快烂的时候就哦，好像又还好，怎么就开始烂了？就哦，好像搞了我模模糊糊的，这个下午不知道干嘛。因为中间呢，当年轻女孩发现这个大神有点可怕要离开她的时候，你知道，当然大神就是有精神病嘛， 啊， 就是要一直缠着她，一直缠着她，虽然说 App 上面很多人说她觉得什么情绪勒索啊，有点悬疑啊，有点刺激，可是对我来说，你真的要追踪一个人，你不放过一个人的时候，他那个压迫感是不够的，你不够逼他。你只不过就是在他出电梯的时候站在他后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只不过在他上班的时候站在对街，从早看到晚，那又如何？有一个还不错， 你想要更侵入式一点的，是不是？ 不是，你要给他更大的精神压迫，才会达到这种有点你真的是侵入他，让他觉得很崩溃，因为我只是站在，比如说你， 我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你， 然后他只是看到他在对肩看他就吓到那个玻璃杯都掉到地上了。你不刚看到他而已，他都还没站到碗呢，会不会吓太快了？然后因为曾经就是就年轻的女生就是跟开始要跟他要好的时候，就曾经聊过说，哦，我朋友都说我像是一个，就是很黏人的口香糖一样，然后就是我你这样我可能会黏， 会黏上你哦， 会黏上你哦。然后那个老女孩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女儿刚好去远方念书了，所以就是 来吧， 我们可能刚好就很亮。所以当那个女孩要离开的时候，大妈就咬着这个口香糖的梗不放，她就在她面前讲，你不说过你会像口香糖一样黏着我吗？然后带着年轻人就说什么，你疯了，哪有，你是变态，我像口香糖黏在你，不代表说你可以这样跟着我。然后那个老人家就把他口香糖吐到他的头发上。这口香糖的杀伤力真的是不大，可是那一幕我就看到哈哈大笑。因为他蛮变态，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不行啊，他很变态，跟踪我，我要去报警。所以他就跟他的好姐妹要去申请那个保护令，然后什么的。警员就问他说：“那他对你做什么？”他吐口香糖到我头发上，哎，你就看他远景这样，敢？ 听起来不错啊。 最好笑的地方就在这边没了。 这个团体叫做 Two Door Cinema Club， 这首歌名叫做 What You Know。 有人在问硅藻土的吸水电推荐吗？这个我们是不是要留到下个小时的生活灭火大会？然后有人帮帮忙说，请问玛丽，你身为独生你会觉得孤单吗？人会孤单跟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是 没有关系的， 无关的，因为大家都说至少要生两个。大家是谁？是不是生那些两个已经后悔的人，要把人拖下水的人，就会说：“哎、欸，一定要生两个哦，他们很无聊哦。 最近哦，这个周末呢，去看了卡蒂亚的好朋友，他也生了孩子。 嗯， 然后看他孩子，觉得真的有种安详跟很可爱的感觉。 就这样， 对啊，然后就是睡在同一边，然后有时候动一下，其实有时候你看动物也是这样子啊，对，你看动物园的你自己喜欢的动物的影片， 就看他睡着又有点醒过来，有时候做梦好像抽蓄两下， 对，觉得好可爱哦。然后同时就是也就有讨论到，就是彼此的同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就是会生几个啊，然后有没有一定要生男生的压力啊，然后对，还会不会继续生啊等等，就他们也都觉得说他们一定会再生第二个，就生第一个以后就一定会生第二个。 很多时候我觉得小朋友要有人陪伴这件事情都是爸妈自己觉得，所以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其实你看到这么可爱的东西，你就会动了一个念头，想说我也想要。 你不会是？ 所以这真的很可怕。哎呀，这真的很可怕。就是，可是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今晚小马克要出征啦。 就是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就是那个社会价值，还有那个什么一定要怎么样的那些东西，那其实不是必要的啊。 他还有说，因为有人说什么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好像小孩有事都不会跟父母说，这也是不无关啊，这前后文根本无关。 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他，想不想听他说话吧？ 对呀、啊。 Oh, 是余韵，这首歌曲叫做 Music。 哎，你的手机送修已经完全修好了？ 没有啊， 已经彻底复活了吗？ 之前它还是会有点问题啊， 嗯， 难以充电，怎么样？ 我就只是觉得阴谋又出现了，因为他们又要推新手机了。我最近手机异常发烫。 哦，对，我也是，哎，狂烫的。 对啊， 所以你是说他们在出厂的时候，其实里面就有植入一些可以 有 让它远端，然后 就像是金牌特务，我们可能脑中会植入的会爆炸的东西，手机就是这样。 哦， 我那天看到说什么要发表新手机，难真相大白。 然后现在烫就变成就是每次要微烫微烫的时候，他就是逼我要放下了。 对对对对 对， 可以减少手机使用时间也是算不错的。 他是 Kimura Kaila 木村 Kaila Kiss Me。有人说呢，他今天在台北的信义区上班，然后觉得信义区有好多好多的正妹跟美女。我必须要说，台湾到处都是美女，台湾漂亮女生真的比例很高哎。 是啊， 我刚刚以为你睡着了。 是啊。 Southside, Taipei, Taipei, 是的。Go go go go, me and join you. Brand City, make it bang on that bitch. 我是郭大金，找大家你知道我有毒的那天，请你节哀。Big shit popping, little shit 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我是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ey to a 是我干大的。That ass so fat, 我干大的。是你不要 run， 那些零头小利留着你可不要赚，承认吧，没有好处的活谁要干，没有在玩正装黄金，我们不靠岸，女人想要钻戒，五星级的饭店，小子没有碰过火的白金没有概念， work hard 到半夜，其他人都在睡，我们来的地方每个兄弟都想上位，谁管 hip hop 还不 hip hop， 太小家子气啊，国中还没毕业我就学会做生意，天生干大事的笑脸当比富二代争气，没有含着金汤匙超公司风老师意，我是郭大金找大家你知道我有毒的那天请你节哀 Big shit popping Little shit 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 我是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ey to us 我干大的 That ass so fat 我干大的 Menu ANG 我开大的学会高温桥被多少累积来够干大事只看数目没在看小哥利润黑龙给够经常塞爆我的账户，我从来不知道谁靠，自己当做股票，干大中要够狠，东北掉 A 卡小心脏。当我在家数钞票，出手是阔少，金毛娃娃刚我家庭出手都没拎个掉。干得高调才醒目，北齐还搞不清楚，顶住几十个衣服，我的人都在同一路，差旗很少做强兔，兄弟们干变强户，当我的发财路那些半吊子全部都铲除。我过大金，找大家你知道我有毒的那天，请你节哀，别写发表。Yes, stop it,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我只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ey to us 是我干大的。That ass so fat， 我干大的。Menu ANG， 我开大的。 我在养家活口，把现金夺走，快发牌解决要发财，垃圾赶快挪走，挡路门都没有，现在跟你挥手，再就拿拿，别想发达，把你马子挥走。没在怕事，我都敢，胸怀大志，赚钱不偷懒。角色过后，我才不想糊口饭。心狠手辣，要干大事，颠覆这手段。拼了命在网上闯荡，我的状况狂妄，老乡榜样，传遍这地方上。把关不紧张，以为一直紧张，不受惊吓，就像玩到金矿。 我是郭大金，找大家，你知道我有毒的那天，请你节哀。别先发表，留些 stopping， 我们只干大事，就像 DI。我是干大事，我干大的，一杯 key to us 是我干大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艾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me perfect. You make me perfect.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星太空，星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我的窗口潮汐随风翻涌，你的举动都是水中黑洞，现实的梦你怎不样不同，不见我困窘我始终漂流，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在明仔载，无风台明仔载，明仔载去看海，明仔载，明仔载坐伫你的乌托邦。 明仔，我嘛唔知，有你的明仔在，我会足期待。明仔，无风台，明仔，去看海，明仔，坐伫你的乌托邦。明仔，我嘛唔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周末大吃大喝，释放压力，但巴豆的压力下狼灾。你需要 AB 优酪乳，严选雷特氏 B 菌，好菌助消化。周一喝 AB， 开始一周畅快。 AB 优酪乳。 老婆，这个月电费怎么突然这么便宜啊？ 因为我上个月就把家里的传统灯泡都换成了 LED， 开饮机加装定时器，再加上冷气滤网，我全部都洗过一遍。冷气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搭配风扇一样凉爽又省电。 哇，这是我的好老婆，帮我省电省荷包。 那省下来的钱可以带孩子去度假吗？ 那有什么问题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创造台北节电新文化。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中市议会副议长严立明位于商路区正义路的服务处楼上，今天一名男子疑似轻生死亡。警方调查，死者28岁的严姓男子为大甲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第五个弟弟的儿子严子珍，也就是严金标的侄子。他在台中市议会担任警卫，常年住在严立明服务处楼上。今天上午轮班没有出勤，议会打电话询问，家人到房间查看，才发现他躺在床上没有气息，现场没有遗书，却有绳子，疑似是他轻生的工具。议会人员指出，严子珍个性内向，与同事相处融洽，确切死因还要由监警单位相应确定。严清标五弟年轻的时候车祸身亡，留下两个儿子，严子珍排行老二，由严清标代为照顾。地方人士大多不知道他有这个侄子。台北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学生赖志凯今年7月到美国交换学生，却从开学第一天至今失联超过7天，家长校方都找不到人。北科大资工系主任白敦文今天下午对外说明，强调赖志凯消失之前行为都很正常。白敦文指出，赖志凯在校成绩非常好，通过考试参加北科大和美国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的3+2双联学位。7月24号由父亲和姑姑陪同前往美国，直到8月1号确认都没状况，家属才返回台湾。8月17号，赖志凯还跟家人联络。但是18号中午带着手机跟现金出去用餐，接着就失联了。19号开学第一堂课没出现，指导教授担心有意通报校方，结果人已经失踪。目前家人和校方都联系不上赖志凯。赖志凯的美国账户没有异常提领，个人物品都还放在美国宿舍，唯独没看到手机，手机都是关机状态。 白敦文也提到，三加二双联学位，北科大只有赖志凯一人，是在北科大念三年，美国念两年，就能取得北科大学士还有美国硕士学位。后天赖志凯的导师将和赖爸爸一起到美国配合警方调查。台湾美光证实，在台中市后里区新建 A3 厂，预计明年第四季完工，不过没有新建 A5 厂的规划，不会增加晶圆片产能。媒体报道，美光加码投资台湾，要在现有中科厂区旁新建两座晶圆厂，以下世代最新制程生产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台湾美光今天指出，正在后里厂区动工扩建 A3 厂，主要以扩大增加无尘室设备空间、技术升级为主。至于 A5 厂，没有这样的规划。美光在全球扩厂的方向不会增加晶圆片产能。美光目前全球拥有34000名成员，遍及17个国家。台湾美光的员工8000名。在台设立两个前段晶圆制造厂，以及一个后段封测厂，还有一个业务服务和技术支援办公室。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49点，跌幅2.17%，成为2026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1点，跌幅1.64%，191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6点，跌幅1.25%，286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8点，跌幅1.05%，92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9点，跌幅2.94%，254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9点，跌幅1.59%，306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83点，跌幅1.74%，指数10354点，成交金额1152亿。白鹿台风影响，农委会统计农业损失6626万，其中以台东县损失3768万，占比57%为最大宗。农作物总被害面积1314公顷，受损作物主要为香蕉，被害面积642公顷，损失金额3564万。目前已经公告台东县香蕉可以办理天然现金灾害救助，今天开始受理申请，救助金额每公顷75000元。白鹿台风刚过，中央气象局观测，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明天增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杨柳，不过周四开始外围云系北上就会影响台湾。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是老赵。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侪。双香道文发最强 CP 值，品力到底。再会，工班这四个优质升真侪，旧换新，国减500哦。金卡0800-88999500，0800-88999500，道文发福利课，行李温欢啊！ 初一十五吃素斋，就用爱之味素食沙爹来炒菜。爱之味素食沙爹炒的菜，气味偌好，你敢知？ 爱之味。 优福华语竞业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郑英生《暗恋万岁》，第四名吴青峰《太空》，第三名曾沛慈《怎么能这样》，第二名田雅霍《我累了》。你累了吗？第一名周汤豪，两秒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信。 电视看聊天，永恒是谣言，恋人们的偏见，明明远在天边。飞碟连环，空中的梦想家。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来来来来，你给我来来来 来！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哎，哦，没事，他是阿密特，黑吃黑。 哎，有一个蛮重要的资讯，应该要分享给大家。 怎么了？ 9月1号开始，应该说9月2号开始啦，有补助可以领哎。 你是说玩的补助吗？ 玩的 还是单身补助？ 旅行的单身补助。 来来来，仔细的讲一讲。 单身补助哦，20岁到40岁的单身青年 合格， 每个月平均所得低于最低生活费2.5倍以下。不知道多少，对不对？我算给你听。 嗯， 如果你在台北市的话，嗯、你的平均所得低于41,450。 我是台北市还是台北新北市？ 你是新北市，嗯、新北市呢要低于36,665元就可以申请。 一个月低于36,665， 平均每个月，对，平均一个月，对。然后你没有自有住宅。 哎，每一次我看到这种，比如说像有的现在租房子好像也有补助。 对啊， 就是你。但 这个就是租屋补助啊， 都是你没有自有住宅。 对啊， 但如果住宅是苏小姐的名字，这样我不算有自有住宅， 你不算有啊？ 诶， 对啊。 西元纪念 一地区可以分为2600、3200、4000三个级距，住在台北市的单身青年最高可以领到每个月4000块的补助，补贴期间有最长一年。棒耶， 很不错。 很不错哎。 今年的金曲奖，陈奕迅版本的《黑吃黑》应该要有一个独 发成单曲。 对呀、啊。 但你不是说他在彩排的时候更强大？ 彩排他又松又强，因为彩排就是比较 随性、 轻松嘛。可是就是觉得天哪，他轻松就直接就像你玩那个锤子一打，然后那个棒就往上打到最高分这样子，他那么轻轻一挥就上那么高。太好听了。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请大家来生火灭火了。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很生火？想问大家值不值得买呢？还是你觉得最近你知道人压力大就会狂想购物，然后你那个购物欲需要被扑灭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欢迎把你的物件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上个小时呢，有人在问那个硅藻土的地垫、有没有用。 有啊，非常有用啊， 很有用。可是有一个我不太敢确定，就是硅藻土的地垫价格可以差到很大 哦。是哦， 有一块只要就是一样大小，就是那种你浴室出来那种大小，有的只要几百块， 对啊， 可是有的要上千 哦。 我就不知道这种有差吗？ 没有差这么多吧。生火生火，生孩子的生火。 生孩子的生火怎样？ 教育部2岁到4岁的育儿津贴申请也要开始了，从今年8月1号，就是现在已经开始申请，每个人每月补助2500元。 嗯， 你有三个孩子以上，每个人再加100，再加1000。Sorry， 哦，然后三个孩子给我加100，什么意思？ 共补助3500这样子。然后台北市政府有加码，2到3岁的孩子，如果你读的是私立幼儿园的话，你每个学期你知道多补助多少吗？ 每个月啊？ 每个学期，一个学期。 3000。 2到3岁的孩子读私立幼儿园，台北市有钱就是任性，一个学期补助13,660元。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首善之都。 为什么啊？ 来自北四都。 你是要生火灭火吗？ 我要灭火。 你要灭什么？ 硅藻土。 你有买？ 不是，最近有一种产品，它叫硅藻土软垫。 软垫，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听了那个某一台广播的电台的一些工商服务啊，我就买了。 哦哟， 它的主打诉求就是你不用踩在传统硅藻土硬邦邦的板子上， 然后我就买了它所谓的软垫。 嗯， 但是我觉得它的吸水力真的没有硅藻土来的好， 没有硬垫好。 对，你就是洗完澡马上脚踩出来， 嗯， 然后那两只脚马上离开，还是会有觉得一滩水。 你说你脚底吗？ 对，然后像我们家如果说是两大两小连续洗澡的话，那一块就会觉得蛮湿的。 你说那个垫子蛮湿，还是垫子下面的地板蛮湿的，还是你踩出来出来 垫子就觉得它吸水力没有很好？ 你说垫子还是会湿湿的？ 对， 哦， 那像我也有用过传统的硅藻土，它真的你脚一离开大概五秒内，它真的就起来了 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软垫真的没有硬的来的好， 所以要买就要买硬的。 对，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拜拜， 拜拜。 生活，大家可以去旅行了，旅游也有补助。 你现在是上算一个补助网是不是？ 秋冬旅游补助来了哦！秋冬旅游补助呢，只要你每个星期天到星期五，就是避开周六就对了。 星期天到星期五，日一二三四五，嗯， 对，每一房补助1000块。每个人有一次 机会，整个台湾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任何限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离岛的就是澎湖、金门、马祖再加码，不分平假日就再加1000块。 你说我订一个房间就可以补助1000块？ 嗯， 那如果那个房间是四人房，我们可以用4个人4000去抵？ 当然不行啊，一间就是1000啊。但你们可以出游4次嘛，或是你们4天用不一样，你们可以住4天嘛。他们就给你抵掉4000， 我以为可以啊， 怎么可能？ 你最近有要生火灭火的东西吗？留言或打给我们。 有一个灭火， 怎么了？ 各位瘾君子们， 嗯， 真的要灭火了。 怎么了？ 卫生局跟连锁的便利超商还有咖啡店合作 哦，那个， 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全台北市呢有1000多处的门市前面的骑楼，就是这些便利商店啊、咖啡店，嗯嗯，门市前面骑楼，9月开始呢都是禁烟区，你不可以在便利商店前面抽烟了。 嗯。 违规吸烟者会依烟害防治法处2000元到10000元的罚金，爽。 所以是每个人看到可以经过就检举这样。 Yes， 你可以直接透过市民热线1999或是 App 的管道、APP 的管道直接检举。 这个生活灭火就完全不懂啦，它的防毒软体要到期了，到底要续小红伞还是改买卡巴斯基呢？ 有小红伞跟卡巴斯基哦， 对， 两个都蛮不错的吧， 不是都差不多吗？ 两个都蛮不错的啊。好坚决，爱得好强烈，彻底的精疲力竭。睁开眼，嘿，睁开眼，不遮掩，嘿，绝不遮掩，不拒绝，嘿，不可拒绝。 每个人电脑里面其实都有防毒软体哦？ 没有吧？ 哦，那我就放心了。放心的点很奇怪。 对啊。 为了爱死你，有人燕君特别来说明说，秋季旅游补助还有另外一种哦，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免费玩游乐园一次。哎，游乐园很贵，那个门票。 还好吧？ 我觉得蛮贵的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我记得游乐园不是要什么500-600还是600-700之类的 哦。 哎呀，哎，这个就对你就没有兴趣了，这怎么回事？哎，奇怪啊。你只在乎那个你根本用不到的私立幼儿园10000块，这个12岁以下可以免费玩一次的。 500-600还好吧？大家少喝点饮料，500-600就有了、啊。 哎、欸，如果他叫3个小朋友的话，可能就要花2000块进游乐园呢。你看，可以2000块直接一群人免费带进去，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吗？ 但小朋友本来就有半价、啊。 不要念偶的名字。我的头发很剪很蓬，天哪！你是指的新生活女主角吗？戴森整发器顺发组，还有离子发夹，要推荐哪一个呢？你的头发很卷很蓬， 为什么一定要戴森？而且要从这两个产品里面选一个，不能有其他的吗？ 一个是戴森的顺发组吧、嗯，另外一个就应该就是一般的离子发夹、嗯，就那种平板夹、嗯，推荐哪个呢？我不知道 Dyson 那一个啊，可是我常常去装发的时候，那些装发师用一个 G 开头的平板夹、嗯，夹起来就是很顺手哎、欸。 G 开头平板夹 ，GH 什么的，可是那一台我记得我问他们都要6000-7000、wow ，一样是。啊 ，GHD。 一只抵两只，神机万用造型夹。 好耶，好耶！周末一直在重复侏罗纪公园。想买想买啊！ 说到侏罗纪公园，最新一集的老高呢，在讲地球啊，以前啊，其实我们现在地球怎么70%以上是水？没有，以前地球没那么水。以前啊，地球水很少，而且那个地球的水啊，是生命之泉。喝那个水啊，很长寿的，300-400岁没问题的。以前的人啊，亚特兰提斯人很高啊，3-4公尺高。以前的恐龙啊， 就跟佩佩猪一样高，比佩佩猪还高。 比佩佩猪，就是佩佩猪的爸妈，对，就是那样子。 嗯， 原来佩佩猪是亚特兰提斯的人。 你再给我乱连结看看。 然后恐龙啊啊，真的存在那个地球上，恐龙啊不可怕，很温驯的。亚特兰提斯人 哪有暴龙会吃 ？No， 雷龙那些为什么都那么 peace？ 因为亚特兰提斯人都骑他们就是现在的马而已。 等等等，那个不就是阿凡达吗？ 哎、欸，啊、没错，是。 就是那条龙。 是不是有听说阿凡达要拍二啊？ Yep。 龙拳来自周杰伦。 慢着，我就是那条路。 这个小时在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任何你想要生活的东西，想要帮大家灭火的东西，都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打开飞碟人网 APP 来留言，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 或是你真的很想要试试看传真给我们也是可以的。 我们很久很久没有收到传真了， 2368-8833你可以传真给我们。虽然说呢，现在很少人在传真，但我每次经过传真机，都还是有人传真给电台，只是都不是传真给我们， 就是 都是传真给辉文哥啊、唐湘龙大哥啊。 但是 啊，那个内容也是不太明白， 头脑有点混乱。 对对对，就是好像在写那个万言书什么之类的。 有人问我想要买小米的自动给皂机， 自动给皂机什么？手过伸过去，给我肥皂。 对对对对对， 可以， 哦，可以哦。 我觉得那个很方便哎。 哦，是哦。它 按小米那一台， 因为不太贵，所以我觉得好像真的 每一次小米都这样， 对， 就会让你觉得不太贵，想要买。上次那个打气的充气的不是也这样吗？哦，啊，结果 打气的叉子， 就那个对叉子。但给皂机能多错啊，就是要给不给的。 Link， 你就去买买看，然后下个礼拜你告诉我们能不能用，好不好用？下礼拜生活灭火就靠你了。 所以我自己要先放那个肥皂进去，在那一台里面就已经有肥皂了。 买应该要自己放洗手液吧？有补充包的吧？白色补充液215元， 已经有人直接问说：“哎，小米有什么值得买的？” 但是放在洗手台的这种自动给皂机有一个问题，因为它其实是吃电池的，可是你的洗手台永远都会， 哦，湿湿的， 如果真的很常湿漉漉的话，那这个就它寿命可想而知不会太好了。 他应该有，以现在这个时代，他应该已经有想到这一些部分了吧？ 那如果有想到这个部分，为什么他还是要说请勿淋水或导致，要特别写这个警语呢？为什么？为什么？ 那就是他还没想。 僕のもの。 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久石让《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团队英文说出口，出国机会拿到手。108年外交小尖兵英语种子选拔活动等你来挑战。9月1号到30号，欢迎全台高中职五专及自学生组队报名参加。报名专线02-2634-0939，或上网搜寻外交小尖兵。 周末大吃大喝，释放压力，但 巴豆的压力下狼灾。 你需要 AB 优酪乳，严选雷特氏 B 菌，好菌助消化。周一喝 AB， 开始一周畅快。 AB 优酪乳， 队长救我！这里又湿又冷，我快不行了。 神主啊，兄弟，这次有了创生科技，我们绝对不会输。创生科技居家智能厨师系列，采用日本原装费时式厨师轮，全自动控湿免倒水，不止浴室防霉，室内还可以有效过滤 PM2.5。 这太厉害了，湿度控制了，空气也清新了， 帮居家再造清新空气。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狂点。 温岚，放开你的头脑，有的时候你的购物欲就是需要放开它，你不要执着的想着它。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零食。 什么？ 我只能说还好我去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那个，不然我觉得我可能会失控。 什么什么吗？ 而且我明明就没有在喜欢坚果类的人 哦， 但是我最近迷上了 万岁牌开心果、 南枣、琥珀核桃。 那啥、 我跟你说，就是出现在三国志的游览车上面，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不是万岁牌，我可是不吃的哦。我就想说，因为我本来就什么腰果、核桃、开心果我都不爱吃，他说核桃，然后我就看大家都这样，就故意敲，刚刚第一连架，我就说我也想吃吃看，吃了一颗不得了，哪里口嘞？这核桃是什么？好好米， 是因为只在那个游览车上面才有特别的氛围吧？ 我现在就是不敢确定，是不是因为在那个游览车特 别好吃？我觉得是在游览车上面，然后有那种同侪跟那个氛围。 可是因为大家其他人就在狂吃一些什么玫瑰、什么可乐果，那个我就都还好。就是那个核桃，你知道有一天我提早过关，就待在车上，大家都下车，整个车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一直跟那一包互看，然后我就看一看。就蹑手蹑脚走过去说：“那我一个人试试看，就还是很好吃。我一个人在游览车上就觉得很好吃，我就放了什么膜，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的时候，李一哥看着我说，我就说：‘哎、欸，这个可以要一直吃吗？坚果是不是对人的身体很好啊？’他说：‘你知道那个热量很高吗？’我刚看了一下，你一天大概只能吃5颗，你刚吃几颗了？我一个人吃了 15颗了吧？那个很甜哎、欸！ 哦，是哦， 那个就是会很甜。 那其实就是很多糖嘛，就裹着糖衣的。 所以它那个琥珀两个字， 琥珀就是会不会琥珀是焦糖啊？ 啊？ 琥珀就焦糖啊，所以外面裹了一层就焦糖嘛，烤的脆脆的。那个琥珀可以里面有蚊子吗？可以吸出血来，就是制造出一个侏罗纪公园吗？ 你说那个老人拿着那个拐杖， 对啊。 然后从此我现在去什么各大便利商店，经过就是眼睛都会眼角余光看一下，哦，还好都没有看到那个。 所以那可能只在大卖场买， 对对对对，应该是。然后为了这个，我还去 Google 人一天可以吃多少坚果，就真的是你手的一把，就是大概就是5-6颗，差不多。而且你只能吃无油无盐的。 对呀， 谁在跟人吃那个琥珀？ 有一个蛮重要的生活灭火， 怎么了？ 说手机到了能续约的时间了，但我11月才到期啊，可我现在可以先续约了。我要继续去那个要很远很远才传得到的那一家，还是要转其他家呢？ 哦，之前我也约到的时候，我也在犹豫这件事情，然后就反正 你约也到了、 哦，我已经再度那个续下去了 啊。 跟旭东他续下去了 哈，哎、欸，等一下，可是明明 我觉得 你不是说收讯不好吗？ 但因为就是价钱就是便宜一点点， 有多少？你说说看有多少？ 没有，就那时候我原本想说要回去我原本那一家，然后跟就是在原本那一家，然后他就是便宜一点点，然后我想到便宜一点点，再加上我如果要去那一家，我又要吸什么证件去那边的门市干嘛干嘛的，我就有点 便宜一点点是多少？你跟我讲， 就是很少，少到我现在不好意思说出来嘛？你想怎么样？ 我的天哪、啊！这 我就是懒得 怕麻烦，怕成这个样子。 对， 我的天哪、啊，烂收讯你也可以忍受 啊！我就是把它变成吃到饱了嘛。我就是，你不要，我现在心情不好。配这个歌刚刚好。 红尘呀，滚滚，痴痴啊，情深，旭东， 旭东，我又为你的口袋增添了一些。 每个月的充值费哦， 月基金咯。所以就是前提就是看你怕不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你就跟我一样坐在那个门市听他讲一讲，店员服务又好，就说好了好，就这样。 嗯，但是我听上个礼拜我遇到一个谁啊， 旭东， 不是不是，上个礼拜我遇到一个人，然后他就用刚刚说的那家电信，然后他说他原本是另外一家的，然后是他换到了就是很远的传播， 你去旭东那边，都可以就是有一个很便宜的感觉， 真的吗？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觉得去旭东那边很便宜，我就是过去啦，对啊， 不是我要说的是收讯的问题 哦， 然后我就说，哎、欸，那个我听说他的收讯没有很好，他说没有。超好，他说他原本用那个就是 每一家的区域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还是要看看你家那边就哪一家电信是对你来说是最快最方便的，或者你在不在意快这件事情、 啊。所以你家那边是什么哪边好，还是你家啊他家精华地段什么没差、 啊？你在点呵。 哎。 亚太都满格， 那台湾之星也满格哦， 都满格啊。 哦，生活灭火大会前一阵子呢，我有朋友跟我说有一款新的球鞋，他就说那个底很好穿，然后就说那整双鞋很轻，他出国玩穿那一双爬爬照多好什么什么，我就看想说我跟那也不熟，说真的吗？他说你试穿看看，我去试穿一走两步，哎呦， 有这么厉害？ 怎么这么轻啊？真的很轻哎、欸。 可是，一般你有穿过跑鞋的话，都很轻啊。只要是跑鞋就很轻。 比我上次穿那个，我觉得更轻。 你上次穿的跑鞋更轻，你有穿过真的跑鞋？你有穿过真的跑鞋？ 我是不确定啦，但我穿觉得很好穿，然后我就买了一双送给你，这样。 说不出话。 哎、欸，你赶快试穿看看。 直接拿出来。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好穿。然后我又没有什么很缺鞋的人，然后我就看你那几双白鞋，真的有够不顺眼。你知道他白鞋有多脏吗？他的白鞋脏到就是…… 还好吧。 怒，他已经不是有点就是复古啊，有点老旧啊那种。 复古老旧啊， 他是真的 dirty。但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看那双鞋，我看 IG 就很多人的那个鞋特写颜色很好看，但卖场有两三家颜色落差起码三格，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实品到底颜色是什么，我现在也很紧张。 然后是一个勾勾， 你穿上去看是不是真的很轻？ 你从淘宝买来的、哦？ 不是啦，它是淘宝，它淘宝货吗？ 哦，没有，因为我翻到一面看到都是简体中文。这个颜色是对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 生火啦！ 希望你穿新鞋潇洒走一回。有一个女孩说：“这个生火要生吗？各位，真理裤可以买吗？” 买啊，真理耶！ 哎，这你倒是回答得挺快的， 绝对买啊！ 你要不要先替所有在听的人，他可能不知道真理裤是什么的人，解答一下什么是真理裤呢？ 真理裤 是真理大学的运动裤吗？ 不是，真理裤就是每个女孩都需要拥有的真理。买了以后穿上，拍照私讯传给欧马克。在拼，别投资我的命，一直到我把我所有生活需求搞定，要是没力气也还得继续坚持到我成功，对我自己提醒，拼下去拼下去拼下去。 哎哎，不会太小吧？哎，这太小，叫我搞定小姐，拼下去拼下去拼下去。哎，是不是太小啊？ 是不会啦。 怎样，有很轻吗？ 是很轻啊。只是你要这双鞋很像你知道特定族群会穿的。 谁？ 我不好在节目上说。 我秀几个 IG 的示范图给你看。创出一张专辑，但又一直改变我的歌要写。那Katia有真理裤吗？ 欸，没有欸，需要帮他买一条。 对啊， 夏天都要过了， 来得及，台湾夏天很长。坚持自己风格到我达成目的，被不信的人都可以走开，今天没有成功那就明天重来，继续拼下去拼下去拼下去。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拼下去拼下去拼下去。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这样适合跳舞吗？这双鞋让我 完成叫我搞定小姐。他们说我搞不定，但我就是不信。那这次你买几号？ 一样是你的 size 啊。因为 我 size 是几？ 28.5啊。 那下次29好了。 那要不要换货嘛？换货 可以换吗？ 为什么不能换？网络购物都可以换啊。 真的吗？ 对啊。 Nice。可以叫厉害，一直到我胜利或者靠一败，必须拼下去拼下去拼下去。当我 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 你要到二九点五？ 对啊。搞定小 姐，我连这双鞋不到二九点五，我都不确定。搞定小姐，让我完成。你是佩佩猪吗？脚这么大。 我七尺一寸， 太大了吧！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把面具踩碎，爱真实存在过，不可能消灭。In love with a stranger， 瓦解封锁线。I'm in love， oh I'm in love，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把灵魂奉献。承认不像我太虚伪，跳进火焰 girl， 只留下纯粹。 What I do now， 你偷走一切，背叛失恋你是关键，我敢说爱没有期限。 Becaus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戒不掉下这味，用服从爱的直觉。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我和我在分裂。 一首全词曲创作的台式心碎情歌，主歌的部分特意以低音方式来呈现，营造自言自语呢喃的感觉。 曾经说的永远不分离，曾经爱的多彻底，一再受伤给不了。 副歌直接升到高音来呈现堆叠的情感，两段音域极端的差距， 表达对死去爱情的声嘶力竭。 我累了，你也累了吗？我们就这样吧，哪怕一秒我都不敢想。我累了，你也累了吗？回忆湿了脸颊，就让我们分手吧。 田雅获全新专辑《Unhero》心碎推荐，《我累了，你累了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 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一是轰动武林的谢雷， 一转身赤白白的张琪。 2019郭扎米精选演唱会，古巴66风华再现，蓝天感恩之夜。 有古巴大乐队，还有张琪谢雷再次的合作， 还有刘福柱、纪录侠、于英英、张琴严和婷，我们一起热情开唱。 10月26号，国父纪念馆， 大家重温旧梦，售票请上年代售票系统02-2341-9898。 我是光宇，为什么中秋节我要选又见福贵糕呢？因为它坚持严选台湾在地文旦柚，雪花粉吹蒸的糕体绵密 Q 弹，融合古法熬制的麦芽糖，甜而不腻，每一口都能吃到清爽的黄金柚子干与核桃仁，哇，层次丰富，让人齿颊留香。这是精致用料打造的养生糕点，中秋限定的好味道，董事长又见福贵糕。 我们是 CTO， 口袋装满自信，一比你给我勇气。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Oh baby， 飞碟随堂考。 甜而不腻的心情，心情，我们要随堂考了。这个礼拜呢，我们都会放郑怡的最新单曲，请你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跟姓名，传送到55123，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郑怡11月16号星期六在 TICC 举办的首场个人大型演唱会，记得想飞。我们的题目就是郑怡最新的单曲歌名叫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听到这一首记得 UFO 加上记得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可以得到两张郑怡在11月16号 TICC 的演唱会门票哦。还是提醒你一下，传一封简讯要价杂科10块钱。 像一只风筝被流放，没人听你讲，孤单的时候冰冷的文字太让人害怕，想多说几句温暖。 记得 记得，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都要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哦。 跟你说声拜拜了。 You're awesome。 风筝飞，叶落下，拳头的世界如此大。线缠绕，树长大，手掌留住了风，握不住一粒沙。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你让我轻轻地合掌，换来旧时光。上眼就地卷起海浪，奔向着月亮，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 音乐全主打， 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丽安娜。 I'm a mother train wreck, I don't wanna be too muchBut I don't wanna miss your touch. You don't seem to give up. I don't wanna keep you waiting, but I do just what I have to do. And I might not be the one for you. 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亿点听，携手实力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丽安娜 Social House Boyfriend。 Shove, damn baby, I'm a train wreck too. I lose my mind when it comes to you. I take time with the ones I choose, and I don't wanna smile if it ain't from you, yeah. I know we'd be so complicated. Loving you sometimes drive me crazy, cause I can't have what I want, and neither can you. You ain't my boyfriend, and I ain't your girlfriend,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say nobody else, and I don't want you to say.But you ain't my boyfriend.I can't be with you, cause I got issues. Yeah, on the surface, seem like 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the truck's 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go.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菌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B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